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9月6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十四五”期间，北京将大幅推进车辆电动化。 市人力社保局发布两项人才目录，释放急需人才信号，认可境外软件开发人员、滑雪教练等职业资格。 网络游戏防沉迷新规出台后，真的拦住了未成年人吗？ 田园主义道歉登上微博热搜，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还能信任吗？ 过敏性鼻炎秋季再来袭，医生给出治疗对策。 几内亚发生军事政变，叛军宣称扣押总统，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发出紧急提醒。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刘工您好。 哎，江宁你好。 刘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今天夜间就好了，雨过天晴，完了后的风力不大，所以说呢，入夜之后啊，气温将快速下降，预计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4度左右，这是这个入夏以来最低的一个气温了。明天早晨呢，天气很凉，喜欢晨练或者是出行早的朋友，一定要适当的添件衣服。明天白天呢，是以晴为主的天气。这个光照很强，气温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回升。今天呢，这个最高气温23、24度，明天呢，会达到27度。27度呢，这个应该说呢还是比较舒适的。这个整体来看呢是比较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到了这个8号，8号呢，这个白天呢基本上问题不大，还是以这个。多云为主的天气，充其量到下午山区有一些雷阵雨。到了夜间呢，这个雷阵雨呢会向东扩展一下，应该是这个西部北部地区有一些雷阵雨。过了之后，到了九号呢，这个白天是这个以多云为主的天气，下午2、3点钟之后天气就会转阴。会带来一次这个短时的雷阵雨天气，这次雷阵雨呢应该说呢覆盖面比较广一些，应该在北京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不过呢时间还比较长，因为冷空气在活动过程当中有可能减弱也可能加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到了10号也是周五的话呢是以晴为主的天气了，最高气温的变化并不是很大，最近一段时间最高气温基本上维持在27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到18度之间，天气了逐渐开始凉爽。江宁， 好，非常感谢刘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刘工。 再见。 好的，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凉。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04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服贸会。作为2021年服贸会生态环境领域的重要板块，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主办的北京国际大都市清洁空气与气候行动论坛今天上午在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帷幕。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从论坛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北京将大幅推进车辆电动化，在节能降耗方面稳准狠发力。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十三五期间，北京 PM2.5 年均浓度从2015年的每立方米80微克大幅下降至2020年的每立方米38微克，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5年里空气中污染天数也从43天减少到10天，成绩举世瞩目。

在效率基础上促进公平，是帮助更多的中小企业去筹房资。任何的独角兽，任何的大的企业，都是从小企业做起来的，谁来帮他们？那现在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形态的新的交易所的出现，其实就是给予了他们机会。这其实体现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走向。我想首都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表率来，是市场需求驱动的，同时呢，也是国家和整个我们社会和产业发展所需求的。我觉得它会让北京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和它的再定位更加的明确，更加的有动力。 本届服贸会上，国际金融中心联合展区还与合作伙伴联合发布了国际金融中心法治创新建设和全球主权财富管理的研究报告，以及支持了若干重要项目的落地和发起。 再来看新一代自动驾驶金融服务车、刷脸支付攻防实验、智能银行数字柜员。本届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上，一大批科技感十足的最新金融成果集中亮相。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您好，我是小荣未来号。 在工商银行展台，新一代小荣未来号自动驾驶金融服务车吸引了大批观众互动体验。升级后的小荣未来号已经在通州区运行半年有余，它将 5G、人工智能、物联网、自动驾驶等新技术新功能高度集成到可移动设备中，可以为校园、社区、产业园区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解决方案。工行北京市分行工作人员介绍， 我们全面做了一下升级，我们在里面嵌了机器人，可以跟他对话，询问他去办理业务，然后我们也嵌了VTM， 就是可以远程给您授权去办非现金业务。另一面呢，我们也对金融超市和延迟打卡的功能做了一下升级，同时也做了整车的防水处理，更好的在雨天的极端环境下进行运作。 金融科技创新也离不开科技企业的技术助力。服贸会期间，京东云携连接产业供应链的第三代数字化金融云亮相，其中智能网点、数字柜员已经在部分场景落地。京东科技平台创新部杨潇磊说， 首先这个柜员它其实可以去跟用户去做交流，哎，您好，欢迎来到银行，请问您有一些什么问题，当你提出问题之后，我可以主动的给你回答相应问题，并且给你做相应的指引。另外在银行端的话，还有一些员工的培训，都可以为银行和客户都来提供相应的服务。 在最新的金融支付领域创新中，刷脸付款已经被广泛应用，不过其中的风险防控也一直备受关注。在本届展会上，国家金融科技测评中心、信用卡检测中心通过 3D 投模与刷脸支付终端的攻防演示，展示中心生物识别技术检测和攻防能力。 这个手机里面已经注册了我试验者的真人的样貌，用这个真人他1:1的样貌制作了一个 3D 打印的面具，用手机识别这个面具就可以完成手机解锁。但是这个 3D 打印面具同样放到我们金融级的这种受理终端上，把这个面具贴进来之后，其实它是一直在检测这个面具，分析它的材质，分析它的活性，不认为真人它就不会进入下一步。但如果这个时候换成真人的脸在它前面进行采集的话，它就是瞬间就可以完成活性的判断，之后就是输入支付口令，然后完成这笔刷脸付的交易。 在金融科技领域中，还有很多看不见的服务，时时刻刻都在保障使用者的安全。网联清算综合管理部总监贺佳杰介绍， 平台成立4年来，我们建成了国内首个分布式云计算的金融基础设施。我们在北京、上海、深圳3地建设6个数据中心，目前呢也正在向4地、8中心的架构升级演进。我们实现了城市级的灾备，就是一个城市如果断掉的话，我们可以业务多活的切到另一个城市。在全球的金融基础设施都是最先进的信息化的水平，现在在推动助力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中纪委、公安部等有权机关打击电信诈骗、跨境赌博和洗钱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累计8.8万余条的违法信息，1.7万余个嫌疑商户，所以有效地保障了亿万消费者的资金安全。 2021服贸会国别展重点展示有关国家服务贸易特色优势和最新成果，展览面积约7000平方米，参展国家覆盖5大洲，开展以来以其多元多彩吸引了不少参展的观众。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发回的报道。 对不起先生，不要自己倒。 在服贸会国别展展区最显眼的位置是主宾国爱尔兰的展台，威士忌酒体验区内吸引了很多参展观众，以至于展台负责人袁伟要不时提醒大家等待工作人员的服务。 我们到目前在中国市场最大的爱尔兰进口商，将近10几个品牌的总代理，主要是 single malt 为主，就是爱尔兰威士忌、爱尔兰金酒、爱尔兰的那个玉条鸡尾酒，还有奶油利口酒。这一次是爱尔兰定向邀请我们公司作为中国唯一一家展商嘛，来参加服贸会的。 爱尔兰驻华使馆经济合作处林志介绍， 爱中的服贸合作也一直是非常的强劲，在2019年对华的出口达到191.7亿美元，同比增长29.4%。那么这次主宾国的这个亮点呢，首先它是由爱尔兰驻华大使馆来全权主持的，但是我们有4家机构，他们是爱尔兰投资发展局、爱尔兰食品局、爱尔兰旅游局和爱尔兰贸易科技局。那么4家机构的中国主管呢，也会都在这个展台现场。 在秘鲁展台，中国小伙赵飞则不停向参展观众介绍着自己创立的羊驼玩偶品牌，半天的销售额就超过了3万元。 羊驼毛它非常软，它的手感比这个海马毛、比这个貂毛、比兔毛感觉都要好很多。我爱人是秘鲁人，所以呢跟秘鲁结缘，然后秘鲁当地呢受疫情影响很大，家里亲戚吧是做手工艺品的，然后当地因为疫情影响销售都很差，跟他们一些当地的工厂联系之后呢，就聊到能不能把这些货带到中国来卖，帮助当地的人来做产品吧，也是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桥梁，让大家了解秘鲁的文化。 在菲律宾展台，记者从菲律宾驻华使馆旅游参赞白爱文处了解到，2020年菲律宾的展台只有60平米，今年增加到100多平，就是看中服贸会的推广契机。 This year, we made it an integrated, showcase. 今年我们整合了能够为国内发展提供契机的各种案例，邀请了农业、工业、旅游等部门的官员参与展会中，我们也看到了菲律宾国境再度开放的契机。 展会现场，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着重展示的是以旅游商品为代表的贸易特色，而部分国家和地区则展示的是自己科技、文化、经济为特色的服务贸易内容。香港贸发局内地总代表钟荣喜说， 香港的服务贸易呢，是我们的经济里面最主要的部分，占93%以上，所以呢，我们在整个跟内地合作这么多年了，服务贸易合作是一个重点，尤其是现在国内我们产业发展非常好，就服务业发展是一个短板，所以在这次这个服贸会里面，希望把我们香港与内地优势叠加起来，共同打造更新更优的服务贸易应用场景。 再来看今年服贸会北京老字号展在首钢园区举办，本台记者进行探访，42家京城老字号携众多特色产品精彩亮相，涵盖6个行业，展现历史传承底蕴和新时代创新成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月饼做的挺可爱，挺好看的，因为它上面画的是戏曲人物，比普通的月饼更有趣了。 在北京稻香村展台上，3D 喷绘萌趣版京剧脸谱糕点吸引众多消费者观赏，枣花酥抱枕和中秋兔爷摆件传达着传统节日文化魅力。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京式手工月饼制作技艺，饱含糕点师们的匠心情怀。北京稻香村营销负责人吴强说， 传承京味文化的翻毛月饼，口味有翻毛五仁、翻毛酸奶，还有自来红、自来白等等这类产品。我们还带来了目前火爆全网、热度非常高涨的零耗电的创意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笔墨纸砚立体造型的文房四宝的绿豆糕，可以搭配我们的巧克力酱去 DIY。 全聚德集团展台前，全聚德全新 IP 形象萌宝鸭玩偶和观众互动合影，手提袋、马克杯等文创衍生品让人眼前一亮。全聚德集团相关负责人李东介绍， 具体呢分为毛绒系列，还有实用的马克杯这种系列，还有亲子的一些餐具系列，还有徽章系列、冰箱贴系列。徽章呢都是为环球影城那边打造的专款，是有9个图案，代表了不同的国家。 今年服贸会42家京城老字号携特色产品精彩亮相，涵盖餐饮服务、商业零售、文化和工艺美术等6个行业。荣宝斋依托丰富馆藏资源，提取书画作品中的创意元素开发衍生品。荣宝斋文创中心相关负责人孙楚格说， 比如说我们那个手账贴纸里面就是齐白石先生的一张九秋风物图，我们做了一个解构，里面有书法篆刻呀、印章啊、题跋呀，这些部分我们都做了元素的提取，比较受女性和小朋友的喜爱。另外像我们出的这款丝巾，原作是张大仙先生的华山云海图，这款也很多的朋友喜欢。另外这款药箱就是和非遗传承人合作的。 今年北京老字号展区的参展企业平均年龄超过133岁。在文创新品区，瑞福祥用互动体验手工盘扣制作的方式展示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瑞福祥企划部主任王强介绍， 消费者对老字号还是比较关注的，展示瑞福祥非记忆的中式的这个服装。我们带来了一些瑞福祥的原创的新的产品，比如说新款的小的这个手包，原创真丝的围巾，从图案寓意上都有我们瑞福祥的这个符号。 好，18:25，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网络游戏防沉迷新规出台后，真的拦住了未成年人吗？田园主义道歉登上微博热搜，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还能信任吗？过敏性鼻炎秋季再来袭，医生给出治疗对策。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27，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万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教育部要求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不得超标超前。教育部网站今天的消息，为全面加强校外培训监管，强化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教育部日前印发了《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 管理办法对培训材料的思想性、科学性和适宜性，培训材料编写研发人员的资质标准和审核把关制度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强调培训材料不得出现超标超前问题，列出了12条负面清单，强调要守牢政治底线，不得出现意识形态问题，确保正确育人方向。 再来说说网络游戏防沉迷新规出台之后，真的拦住了未成年人吗？8月30号晚间，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要求所有游戏企业只能在周5到周日和法定节假日的晚上8点到9点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然而记者发现，仍然有未成年人可以在非规定的时间操作网络游戏，这是为什么呢？ 一位5年级学生告诉记者，未成年人只需要租一个被认证的成人账号，就能让防沉迷系统沦为摆设。因为目前游戏平台只是在游戏登录时验证了账号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而并没有验证游戏账号和使用者身份之间的关联。 记者对此进行了实测，在某购物平台输入手游租号等关键词，就可以轻松查找到大量的租号平台，租号时间往往以小时计价。在一些店铺，每小时的最低价格甚至不足1元。登录过租号的过程也非常的简单，甚至遇到人脸识别系统，店家还负责售后。租号平台在销售过程当中，非但不主动核实买家的年龄情况，甚至将无防沉迷作为卖点之一。 用租号规避防沉迷系统这一问题如何解决呢？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教授宋宇波介绍，在技术层面来说，最常见的方法是通过生物识别，比如人脸识别来进行验证，这样可以解决租用账号或者使用他人账号来进行登录的问题。 实际上，相关主管部门考虑到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的问题，已经搭建起了安全有效的人脸识别系统。但眼下，人脸识别并没有在游戏登录界面普及开来。宋宇波认为，这其中还是成本的原因。在调用相关的平台进行接入的时候，游戏厂商是有一定成本开销的，特别是非常流行的游戏，每天登录的用户量一般来说都是上亿次。在调取人脸识别上所造成的运营成本的开销就会变得非常大，不仅是收益下降了，甚至可能会亏损。 再来关注昨天田园主义道歉登上微博热搜，截至今天中午，相关话题阅读量已经达到了1.3亿次。 这一热搜源于近日上海市消保委发文表示，经过专业机构检测，号称销量第一主播薇娅带货丁香医生推荐过的田园主义全麦面包，其包装上标示的营养成分表数据存在偏差，碳水化合物实测值是标注值的 116%，能量实测值是标志值的 131%， 蛋白质实测值是标示值的 256%， 钠实测值是标示值的 233%。 就在昨天，田园主义发布道歉声明，并表示已经查明问题的主要原因是8月1号进行产品升级的时候，在原配方里增加了谷原粉的添加量，但是由于田园主义实验室测算失误，判断为没有超出标签标示管理规定的误差值，所以没有进行及时的送检，更没有把数据更新到包装上，进而导致检测结果和标示出现了较大的差异。 那么谷软粉是一种什么样的成分？为什么要添加在全麦面包里？田园主义给出的解释能够站得住脚吗？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范志宏，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面筋就是这个谷软粉，面食啊，之所以它能做成这么多食品，而且成为了人类的第一大主食，就是因为它含有面筋，就是面粉里边有一种蛋白质，它是有弹性和韧性的。如果我们把面粉放在水里洗，洗洗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东西就融到水里了，最后剩一团很有弹性的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就叫面筋，它的口感非常的好。 那它这个田园主义的这个全麦面包里面加这种东西，它也是为了口感好啊？ 对，因为全麦面包啊，它的口感就不是太好，这个面筋呢能够使这个面包有很好的弹性，松软蓬松多孔，所以呢为了改善这个口感就可以往里边加一些面筋，就是这个谷软粉。 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品牌他说啊，他之所以这么多个指标都超标，是因为他加了这个面筋，所以导致了实验室测算失误，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您觉得这种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吧，但是这至少说明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面包店对于营养成分表不是那么的重视，这个事情我认为板子不能全打在他身上，因为他并不是最糟糕的，很多那种现烤现卖的那街边的焙烤店那就更不靠谱了。我们经常在那些店里边发现啊，不同配方的面包它都给一样的成分表，有一些小的作坊嘛，它根本就不会做这个东西。我们这次媒体报道的是一个大品牌，它是有技术人员的，所以才觉得它出这个问题是不太应该的，至少说明呢他们企业对于这个标签制作的事情不是那么重视。另外就是确实加了谷软粉可以引起来蛋白质的含量上升，然后热量的含量也有可能少量的上升，但是它不能完全解释这个超标的问题，是因为呢谷软粉它是以蛋白质为主的，它能解释为什么蛋白质的差距比较大，但是蛋白质加进去之后等于它也占了一部分体积，所以它总的热量其实不应该超的很多，然后它的淀粉呢影响应该也不太大，好在呢它那个淀粉之类的超标还在许可范围之内，所以就可以不说了。因为这个谷软粉能够解释它的蛋白质差的比较多的这个问题，它不能解释的是它的钠为什么差那么多，因为谷软粉又不是盐，它不应该有那么多的钠在里边。 明白。 所以呢我们还得了解它是不是加了其他的一些咸味的配料，或者是为了增加面筋的强度往里加了盐，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配料。所以呢那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工艺和配方再好好的调查一下，看一看到底差在哪里了。 那么资料显示，田园主义成立于2020年3月，是一个主打低脂健康的食物品牌，产品包括低脂鸡胸肉、全麦高纤维饼干以及全麦面包等。近年来随着人们健康养生观念的提升，这类轻食代餐食品迅速走红，市场预计2022年中国轻食代餐市场规模会达到1200亿元。 但与此同时，在宣传上翻车的轻食品牌也不在少数。 去年七月，深圳市消保委发布的报告显示，中粮天科、碧生源等四款轻食代餐粉样品部分营养指标的实测值与其标签标识值不符。其中，中粮天科脂肪标签标识值为 0.8， 脂肪实测值为 1.4， 碧生源钠标签标识值为 108， 实测值为302。 去年湖北12315平台共接收涉及代餐食品的投诉45件，同比增幅为80%。投诉主要反映代餐食品虚假宣传、虚标营养成分，以假全麦、假无糖、假低脂低卡的噱头欺骗消费者等问题。 这类虚标造假都与食品包装袋上的营养成分表有关。营养成分表一般会标出每百克食品的能量值、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那么这些数值到底是怎么测算出来的？由谁来测算？如何保证其真实性和准确性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范志宏教授的介绍。 这个营养成分表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它可以拿到靠谱的一些检测机构，有国家认证的这些机构去进行测定，出来一个结果。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它可以按照自己的配方来进行计算，获得结果。大部分企业都是采取用配方计算的方法，我是说备考企业哈，因为备考企业它会经常出新品换配方，它一个店里就摆了很多很多种的产品，如果它每一个都拿去让检测机构去测，它就觉得这花了钱了。那么为了省钱起见呢，它当然就愿意自己算。而且呢，像热量啊、蛋白质啊、这个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这些东西都是不怕热的，不会说料加进去了烤一下它就飞了，它不会变，所以算是可以算的，没有问题。关键是每一个配方你得单独的进行一个计算，这也没多难，这就小学数学就能做出来的事儿。但是很多企业它不太重视这个事情，所以可能就经常会存在我配方换了，但是我根本就没算，或者说大家已经记不得原来那个标签是什么配方出来的，这都有可能 是存在的情况。 那或者是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大家都比较重视健康嘛，大家因为买全麦的面包就是为了健康，为了少一点这种热量啊等等，多吃一些粗粮，那他这个配料表写的这么不准确的话，就会误导消费者。 是的，为什么监管部门要管这个标签，就是因为在我们十几年的努力之下，现在消费者已经越来越重视标签了。那么以前呢，大家是根本不看，后来是看了我看不懂，但现在很多的素质比较高的消费者他已经可以看懂了，那么这就使得他的产品跟其他企业的产品，包括跟其他类型的产品就产生差距。因为我吃全麦面包就是为了健康，那人家既然为了这个去买，当然人家有权利知道这里到底有多少热量，到底有多少淀粉，对吧？然后到底有多少钠，人家需要知道啊。所以对于这种健康敏感型的，或者说是以健康为目标消费的产品，它的食品标签就对于购买选择更加的重要，所以就更要重视。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有怎样的价值？在看营养成分表的时候，应该关注哪些指标呢？我们继续来听听范志宏的观点。 消费者购买全麦面包的时候，他首先要看一下这里边有多少全麦粉，比例有多大。那么按照行业标准的是要至少用27%的全麦粉，它才可以叫做全麦面包。当然这不是一个强制标准啊。然后就是看一下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有多少，然后就是看一下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是多少，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一般大家不会说早上我就吃一个面包，我别的什么都不吃了，那它一般会配点牛奶啊，配点鸡蛋什么的，一餐的蛋白质最好是能达到20克以上啊，可以更多一些。那么它就需要算一下我这个面包里有多大的量啊，然后我需要配多少牛奶啊，多少鸡蛋啊什么的。特别是一些需要减肥的人，他吃这个全麦面包呢，他希望有良好的饱腹感。那什么样的东西有良好的饱腹感？就是蛋白质含量又高，膳食纤维含量又高，这两样东西是最最最能帮我们提供饱腹感的。那减肥的时候我吃的总量就少了，如果它的蛋白质含量也不高，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不高，那我吃了这个东西还是很容易饿，那我就需要多吃，那我减肥不就失败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些项目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当然热量也很重要了。我们当然希望它在较少的热量的范围里边 有较多的膳食纤维，较多的维生素啊、矿物质啊，以及蛋白质这样的话，就可以在较低的热量水平上面满足我们身体对应的需求。当然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选择的要点，就是说这个产品假如它要标注了它的B族维生素含量，那可能我们就更要注意一下，因为白米白面呢，它的维生素含量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买全麦的话， 理论上它的B族维生素的含量，像维生素B1啊、B2啊、B6啊，都会比白面粉做的产品要高。那么这个对于我们的健康当然是有好处的了，因为在缺维生素B1的时候，你会经常容易疲劳啊、萎靡不振呢、情绪也不太好啊等等。那我们如果能够通过吃这些全谷杂粮的食物来获得这些营养素，当然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营养标签， 而企业有义务给我们提供真实的营养标签。嗯，再来关注据信用中国网站消息，因为宣传益生菌在新冠病毒防治中有重要作用等，近日养乐多关联公司上海益利多乳品有限公司被罚款45万元。 网站显示，上海益利多乳品有限公司的违法事实为，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之前，宣传益生菌在新冠病毒防治当中有重要作用，并引用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为依据，极易增加消费者对其养乐多乳酸菌产品的关注度和信任度，误以为益生菌对新冠病毒有防治作用。 另外，还宣传肠道内的有益菌会随人体正常排泄而流失，所以需要每天补充活性益生菌，保持肠内菌群平衡，会使误以为不每天服用益生菌会对于身体造成不利影响。 宣传养乐多每100毫升的小小一瓶，足足含有100亿个以上的甘乳酪杆菌。 代田猪，每天一瓶可以满足成年人1天所需的益生菌，会使人误以为每天喝一瓶养乐多乳酸菌就会满足人体所需益生菌，而忽略对于除甘乳酪杆菌以外的其他品种益生菌的补充。当时呢，宣传行为有利于提高养乐多乳酸菌的销量，获取竞争优势，排除或者妨碍其他品种益生菌饮品的竞争。 因此，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第1款，对其罚款45万元。 再来看眼下正值北方秋季蒿属植物授粉的季节，由于蒿属花粉是致敏源，它漂浮在空气当中就会引起各种过敏症状。据医生介绍，过敏性鼻炎常常反复，目前还没有办法根治。在花粉过敏季节，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坚持使用鼻喷激素，控制症状同时预防炎症向下气道发展，诱发哮喘。医生还提醒，过敏性鼻炎不能使用抗生素和感冒药来治疗。我们来听央视的有关报道。 每年就是春秋就这样，然后就是眼睛老痒，然后鼻子有时候流鼻涕。据医生介绍，过敏性鼻炎常常反反复复，目前还无法根治。在花粉过敏季节，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坚持使用鼻喷激素，控制症状，同时预防炎症向下气道发展，诱发哮喘。 鼻喷激素呢，千万不能就有症状的时候就用，没症状的时候就停用。 它的作用呢，就是要连续使用来控制局部炎症的，不是我喷上之后，过几个小时症状就缓解了，两三天、三四天之后才开始明显起效。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坚持一个月之后，鼻黏膜局部的炎症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医生提醒，过敏性鼻炎不是感冒，也不是感染，因此不能使用抗生素和感冒药治疗。另外，过敏多数是免疫功能过度激发导致，因此不能盲目服用提高免疫力的药物。 除了药物治疗以外，花粉过敏季节，过敏性鼻炎患者要避免到花草茂盛的地方活动，尤其在傍晚空气中花粉密度较大的时段，应减少外出。回家后应及时换洗衣物、洗头、洗脸，也可以清洗鼻腔，减少生活中的过敏源。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 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 吉内亚叛乱军人5号宣称扣押总统孔代，并解散政府。联合国、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国际组织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任何通过武力接管政府的行为，要求立即释放孔代。 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5号上午枪声大作。科纳克里居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枪声出现在总统府国防部所在的卡鲁姆区，持续大约20分钟。 几内亚国防部5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几内亚特种部队成员在总统府附近发动袭击，造成民众恐慌。总统卫队和政府军已经击退武装分子，正在开展搜捕行动。 然而，几内亚特种部队中校马马迪·敦布亚随后在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说他的部队已经掌握国家政权并扣押孔代，几内亚政府被解散，陆地边界将关闭一周。此外，敦布亚宣布成立国家联合发展委员会，以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孔代在一个房间内被军人围住，目前视频拍摄的时间和地点不明，真实性也无法确认。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本人正在密切关注几内亚局势，他强烈谴责任何通过武力接管政府的行为，呼吁立即释放孔代。 非盟轮值主席国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和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在同一天发表共同声明，谴责以任何武力夺取政权的行为，呼吁立即释放孔代。声明同时呼吁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紧急开会研究几内亚形势，并采取适当措施。 中国驻几内亚使馆今天发布对几内亚安全局势的紧急提醒，提醒在几内亚的中国公民保持冷静，暂时不要外出，注意观察周边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尽快同使馆取得联系。 几内亚位于西非，孔代现年83岁，2010年首次当选总统，2015年和2020年两次赢得连任。2011年，孔代在科纳克里的官邸遭到袭击，当时总统卫队击退了袭击者，孔代本人安然无恙，总统卫队一名成员身亡。 那么，几内亚这次为什么会发生军事政变？目前叛军是一股什么样的势力？几内亚政变对于中国会有哪些影响吗？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社科院中非研究院副研究员王红一，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几内亚呢，发生政变，它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因为从总体来看，几内亚它这个经济形势啊，还有它的政治形势，总体上在整个西部非洲还是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国际社会啊，对就是政变呀都进行谴责。军事政变呢，它主要是由它的这个特种部队的这个指挥官来发起的。那么背后的一个直接原因呢，就是因为几内亚在疫情之下，经济形势呢，就是财政形势呢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呢减少了对军队的预算，这应该是一个直接的原因。 这个叛军是怎样的一股势力呢？ 几内亚它跟周边的国家它的形势是不一样的，周边的一些国家，你像这个马里啊，发生这个军事政变，那么它很深刻的一个背景，就是因为长期的反恐，还有这个整个国家的安全形势的崩坏。那么有关，而几内亚它相对来说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它的这个军事政变的领导人呢，实际上跟周边这些个军队的关系啊都比较密切。二一个呢，它的军事政变的领导人呢，他以前是法国海外军团的服役过。我们知道的非洲从去年到现在这几年吧，就发生过多次军事政变，大多数都没有成功了，很多呢都是跟法国的这个海外军团的这些前军官是有关系的，像马达加斯加的。发生的是吧？未遂军事政变也是由海外军团的这些个军官发起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还不能把它理解为是由这个法国或者美国来指使的啊，这个现在不能做出判断。但是呢，毫无疑问，他这种跟西方的这种培训呀、或者工作在他的系统里，那么这也是一个对于他来发动政变，他比较有底气的一个经历，这可以作为一个因素，因为他更多的跟这个海外啊，特别跟西方国家有联系，那么他一旦发动军事政变成功之后啊，他就会比较容易去找到这个西方的这些个政治机构或者军事机构啊，来进行这个沟通协调，来试图啊说服这个国际社会承认他，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吧。 总统还有其他的这个在押人员能被无条件释放吗？ 现在因为这个形势还在发展过程中，他现在只是控制了总统府，几内亚还有其他的一些军区啊会有什么反应，政治势力有什么反应，所以说还得看这个他国内国外的这种能不能施加压力啊，让他这个尽量的就是能够一个和平谈判的方式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非洲，他这个发动军事政变啊，即使控制了总统，控制了这个政府，那么也不是能够完全都能够成功的。再一个，这些年来 非洲发动的这种军事政变，他即使成立了军事政府，那么相对来说他一定不可能说是长期执政的，他都是要把政权再移交给这个民选政府的。几内亚从建国到现在发生过十多起这种军事政变，成功的呢有两起，最后啊基本上都是要把这个政权移交给这个民选政府的。那么他释放这个扣押的这些个政治人物，这是肯定的，他不会说是去伤害或者去长期扣押的啊，他只是作为一个政治筹码，获取权力之后，特别是豁免权，那么他会释放的。 几内亚的军事政变对中国有哪些影响呢？ 几内亚它是西非应该是独立最早的国家，也是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早跟中国建交的国家。它这个国家呢是长期是由社会主义党来执政的这样一个国家，也就是它有很深厚的这种反殖民啊、反帝国主义啊这种的政治土壤的。那么它跟中国的关系也非常友好，应该是2016年就跟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是在非洲的为数不多的跟中国深入合作，也是参与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合作伙伴。因为几内亚它的资源特别的丰富，它被称为非洲的地质奇观，也就是它的矿产资源特别丰富。再一个它也被称为西非的水塔，它这个水资源特别丰富。至于说是影响呢，那么它肯定会影响，因为我们很多项目现在正在顺利的实施，有些项目呢还在建设的过程中，特别是铁矿开发它会要重新审查呀，一些不可测的政治因素啊。再一个西方国家肯定利用它这个政治动荡呀，肯定要在资源方面也会加强这个去争夺。但是呢在现在的当前的这个全球的经济政治的形势之下，那么任何一个国家它要发展经济，特别是资源型国家，那么它的首先合作的对象它绕不开中国，那么所以说这些国家还得依靠中国。所以说即使发生了，当然这个情况应该不会是太长时间，即使说是他这个军政府上台执政了，最终啊他还是要跟中国合作，只不过是多一些周折。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我们来关注周五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大幅不及预期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您好。 主持人好。 请帮我们分析一下这次非农数据公布之后美元的走势。 好的，北京时间周五呢20:30，美国是公布了八月的非农就业数据，是远逊于预期的，这也导致呢美元指数盘中一度是跌破了92的关口，为8月4日以来的最低，尾盘是报收92.01，周线也是连续两周收跌。今天呢由于是美国劳动节的假日，所以整个市场交投平淡，美元指数在92上方呢窄幅波动。短期来看呢，美元仍处于一个弱势，不过啊中期美联储的政策仍然是向缩减 QE 和加息的方向运行。在上次的会议中呢，这个除鲍威尔以外的联储官员纷纷发表声明，表示需要尽快的开展这个缩减 QE 的计划。另外呢，美元目前虽然是流动性比较充足，但是在未来加息的预期下呢，向下运行的空间是有限的。目前92是比较强的一个支撑位，如果继续向下运行呢，则看向90的整数关口。现在呢，市场的焦点是转移到9月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上，届时是否宣布量缩将对市场有所指引。主持人。 那么预计美国何时会开启缩减购债规模呢？ 好的，正如我们之前预料的那样，在这个新冠感染人数飙升之际呢，美国八月的就业增长是远低于预期的。一方面呢是企业的用工荒，另一方面呢就是就业市场的疲软。之前多轮救济政策的弊端已然显现，部分劳动力的就业意愿降低，这也导致虽然失业率数据持续降低，但目前供应链仍未获得完全的恢复，市场上仍存在企业不断提高时薪却招不到人的情况。这样会导致未来几个月呢，通胀数据将继续保持一个高位，同时对九月的这个就业数据呢，个人并不看好，所以在就业出现拐点、通胀又高企的情况下呢，美联储是一个左右为难的一个局面。目前呢，美联储的策略就是进行一个政策的预期管理，不断放出缩减 QE 的一个消息来安抚市场，同时为这个缓解通胀呢是争取一定的时间。但是这种策略是否能够有效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九月底的议息会议。我们预计啊，美联储将在今年9到10月是确定一个缩债的计划，2022年年初呢开始实行量缩，到2022年3季度左右呢完成量缩。主持人。 那么陆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